人間四月天，哇！咁上次咧講我得你下評，其實咧我做呢個節目咧，唔係講啲明星噶，其實係講一啲感情嘅嘢，只不過話咧，借一個大家耳熟能詳嘅人物咧，講一啲感情嘅故仔。咁我哋今日講嘅係內田有紀。內田有紀咧，如果中意睇日劇嘅咧，一定睇過佢。佢係一個非一般嘅偶像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日本永遠都係興嗰啲啊，即係靚女啊，斯斯文文啊，卡哇伊啊，即係好靚女啊，好好得意、好可愛啊，嗰類型啊，好似酒井法子啊，或者當時啊同一時間差唔多時間出道嘅，好似宮澤理惠呢一啲，甚至再之前嘅咁啊擺出嚟嘅，咁好多日本嘅偶像明星都係咁，但係內田有紀佢行咗條同所有傳統偶像嘅路線係唔一樣嘅。佢天生粗眉，條眉比較濃啲，短頭髮，身材高挑，即係唔算好高，但係咧比日本一般嘅女仔咧係高嘅。咁咧就細面，同埋咧有好有陽光氣息，因為咧佢嘅皮膚咧古銅色，其實唔係即係啡色啦，即係睇落去好健康嗰類啦。所以佢出道嘅時候咧，在日本引起了一陣很大的轟動，尤其他拍第一套電視劇跟木村拓哉拍的，就是《是誰偷走我的心》。這套電視劇呢，他本身是做女配角的，男主角，也是我們的永恆偶像木村拓哉，但是在這一套電視劇裡面你就看到內田有紀呢，即係佢行出嚟咧，大家都係一個佢係男仔頭啦，擺到明呢個形象就是中性啦，即係喺90年代92年啦，係中性一啲啦。佢行出嚟，喂，木村拓哉頂唔住，要跪喺度啦。成套電視劇雖然做女配，但係行出嚟即係講雙性戀啦。內田有紀殺曬嚇，就咁跑咗出嚟。之後拍過好多嘅電視劇啦，咁最出名的有《熱力17歲》講他回到去17歲鄉下跟六個同年紀的人很陽光很燦爛的一個故仔，令他更上一層樓。去到就是《冰之世界》，直接是全年當年這套劇在全個日本收視最高的，咁亦都係第一代嘅參賽啦，即係花樣男子啦，日本叫，咁我哋叫流星花園啦，嚇，咁佢係第一個做參賽，即係大 S 嗰個角色，咁又係掘強啦嗰樣嘢，咁喺我心目中都係大 S 好啲嘅，咁形象都係啦，但佢行出嚟太過陽光，係啊，即係唔係掘強啊，得佢太過陽光嚇，咁但係當時就吸引咗無數嘅少女嘅心啊。是啊，不是少男，是少女的心。电视剧大卖，写真集好犀利。咁连续攞咗两次啊，一个男仔头攞咗两届嘅泳装冠军。呢个就係内田有紀。好多人就係鍾意佢呢个形象。但实际佢係点嘅呢？老豆老母好細个就离婚。跟住爸爸再婚，妈妈又再婚。将佢当人球咁踢，啊，你去嗰度，佢去嗰度，咁自细就唔觉得有家庭温暖，同埋觉得人球一样。好细个，咁尤其读高中，咁自己搵自己食，咁佢阿妈介绍咗个职业经理人啦，咁就帮佢打点一切，咁佢就进入咗啊啲叫做平板嘅模特儿啦，咁拍广告啦，咁红咗，但係当佢红咗嘅时候，佢就开始离家出走，就同佢爸爸妈妈冇咩点联络㗎啦。喺一次拍劇嘅时候，咁大家都一定记得嘅同一屋檐下，咁佢呢就追呀二老福山雅治。咁结果两个人真係走埋咗一齐。福山雅治喺同一屋檐下之前其实唔红。做完二老之后红咗，两年大发，咁同内田有紀亦都公开承认係拍緊拖。两个人都係一样，因为福山雅治都係来自一个破碎家庭。佢爸爸一个赌徒， 佢阿媽其實幾份工啊，專做一啲清潔啊、打掃嘅工咧，養大佢兩兄弟，亦都有離家出走嘅經驗。因為佢爸爸咧爭人好多錢，久不久咧就有人上門啊、林紅友啊之類。咁直到佢爸爸死嗰日出殯，福山雅治係笑，點解咧？個個嚟裝香俾佢爸爸嗰、那個，有啲係殘疾嘅，即係殘廢咗，有啲好老到嘅人嚟。其實呢啲就係佢爸爸嘅朋友，而好多殘疾嘅就係因為爛到輸到冇曬，冇錢還俾人，俾人打斷手腳，所以佢知道嚇個世界好艱難，唔可以俾自己重蹈覆轍。兩個人都係破碎家庭，跟住兩個人走埋咗一齊，兩個人都大紅。但係福山雅治佢一個不婚主義者。一早话咗俾人听，我唔结婚，讲明咗，因为佢一啲对家庭嘅安全感系冇嘅。佢曾经一个名言嘅，就系话为咗责任感，如果你好贫穷嘅话，你都结婚，你根本上就系唔负责任。呢段婚姻亦都系冇将来，所以佢净系以个人为出发，做乜嘢就系谂自己。即是我要怎样我要怎样。所以两个拍拖拍得好都好啦。当他红了之后，尤其之后的唱片大卖、啊、令他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的时候，他跟了一个摄影大师流浪欧洲两年，然后再回来。这两年的时间，内田有纪行山啦，百无聊赖啦，因为那阵时没有上网。亦都冇咁多科技，打电话未必揾得到。呢两年内田有纪就系自己啊食饭有时同经理人啦、啊、吓、啊，即系佢哋嗰啲人啦、啊，一齐即系行山啊，啊放假咧一齐去搭地铁啦、啊，去买嘢啊。曾经有个笑话就系话佢夜晚佢叫咗个披萨外卖，佢食咗个披萨，食到一半嘅时候瞓着咗，第二朝早嘅时候个口仲系含住一块披萨。翻咗嚟之后，两个人继续经营，直到2000年嘅时候，内田有纪喺一个网上访问嗰度接近逼婚，因为佢系想有个家庭，佢想有自己嘅仔女，佢想过一个传统嘅生活。因为两个人虽然来自好相似嘅背景，但系一个因为嚟自破碎家庭，所以佢想办法令到自己有一个。完整的家庭，他渴望依赖个男人，个男人会照顾他，而他做全职主妇，结婚生仔。而福山雅治就是觉得最紧要是自己个人，因为做人不可以对其他人太多的责任。到最后尾，森田公子哇，靓女啦吓。啊，咁啊，介入两个彻底咁分开咗，彻底咗咁分开。内田有纪冇几耐喺拍剧嘅之中就识咗另外一个男人，跟住结咗婚三年。佢结婚嘅时候即系2002年啦，佢结婚。结婚嘅时候咧，即系永远都怀住少女心。其实嗰年佢26岁啫。佢上喺北海道，着住婚纱，落住雪。吓、啊，搞一个婚礼，佢如愿以偿，卒之真系做到。但系嫁咗俾个渣男，下下拳打脚踢，卒之有一次直头报警。三年嘅婚姻，跟住就离场。冇几耐再识到个鞋星，两个同居，同居咗一段时间，一年到啦。呢、这个鞋星。话佢管得佢太严重，所以咧佢要咧出周街去沟女啊，同埋咧去召妓咧，令到佢自己嘅心理平衡。有一个咁嘅藉口，卒之呢一段嘅关系都唔长久。而福山雅治系一个不婚主义者，喺好多嘅访问啊里边都流露佢对内田有纪嘅眷恋。佢有一只。大碟有一隻歌叫做英版， 当年大卖230万张，而他的歌词里面就是讲内条有几，他祝福他幸福，同埋佢永远都记住佢。福山雅治同佢分开咗之后，咁大家都知道嘅，佢一个唱歌啦，做 DJ 啦，佢做 DJ 做咗20年，係呀，喺电台做 DJ， 成日喺星期六夜晚嘅频道度做，咁又唱歌作曲拍劇电影，因为跟咗人哋流浪学咗2年摄影，亦都一个摄影师，多才多艺。但是在一次网上的时候，即是电视台的访问，问福山雅治，你如果有一个电话号码你是永远都记得的，那个是哪一个？那他就答他，是我一个念念不忘的前女友。曾经有一次他喝到很醉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这个女仔，因为下意识的，一有事喝醉了下潜意识来打，就按到他的电话号码，接通了的时候他讲了他的处境和环境给个女仔听，个女仔那时阵时是结了婚的，那这个女仔就跟他讲小心照顾自己，不要再有下次了。当然啦，明白人就知道他说的是内田有纪，两个人背景很相似，但是亦都因为背景相似造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，卒之各走极端。而福山雅治是一个不分主义者，到最后尾在2014年他结了婚。而跌跌撞撞的内田有纪，在1995年他拍了一个广告，乐天朱古力广告，而这个广告的拍档就是柏原崇。柏原崇情书，哇，真是靓仔无敌，再加上恶作剧之吻的男主角，但是星途一般，再加上曾经结了婚，1年8个月的婚姻很不愉快的时候就出手打老婆，卒之离了婚，跟住个人失意，喺好多场合里面好容易同人哋发生冲突，而摆咗上去各大媒体。两个人喺2011年再遇，跟住开始拍拖。好多人都觉得喂柏原崇根本上系零工作，靠什麼生活？內田有紀当时退出结婚的时候，他将他的粉丝俱乐部全部删了，完全退出，学山口百惠做个全职主妇。但是你当时卖你的阳光形象，卖你的中性打扮，但是当你再出回来的时候，你当日的青春、当日的中性、当日的阳光没了，只能够永恒的女配角，第一女配角啦，应该在日本叫三番，所以她有个名号叫三姐。那配广告娘子的时候她做配角，配天海游戏的时候她也是做配角，直到有一套电视剧 Doctor X， 即是米仓娘子做女主角，抛第六季了，由第一季开始她就是女配角，慢慢的角色加重加重加重，但是都是女配角。今年应该是45岁了，依然粗眉大眼，但是以前那种锋芒没了。但是你说她似45岁吗？望落去30出头，是日本冻龄，即是叫冻龄美女，她算是一个森田公子，算是当年的情敌。但是不知为什么日本很多女明星，包括铃木保奈美啊，甚至你可以看我们永恒的偶像松隆子啊，甚至山口智子啊，再出回来个样 都开始有老态。从龙子的样貌比实际年纪都年轻不到几多。他的皮肤很好，但是出返嚟之后他所有的灵觉冇晒。因为你买一个形象，你冇咗个形象，你靠咩维生？一段感情令佢咩都冇。好多人问过一个问题，如果天海游戏好多嘅编剧，好多嘅制作人，只要俾个女主角天海游戏佢啫，佢已经谂到个故仔嘅，即系个形象好鲜明。但系佢曾经嘅拍档内田有纪毫无灵觉，佢话我要谂好耐先谂到佢俾到咩角色佢做，相当可惜，永远嘅女一，但系。营营役役在感情生活那里走了这么多年，渴望婚姻，渴望生仔，但是到最后跟柏元崇拍拖一拍十年，每日都希望平平稳稳踏踏实实就过那日开心就得了。婚姻对他来讲，在一次又一次的访问里面，他说结婚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，开心就得。亦都有一次访问天海游戏的时候，他答嘴，即是卖鱼啦。他说结婚，因为人问天海游戏，因为天海游戏亦都是一个不婚的女仔。他在这里讲的时候，内田有纪话，婚姻不是你想就有的，亦都唔系你哋啲人劝就有。同柏元崇喺埋十年，有啲人问，因为佢系零工作，即使有都揾唔到钱。而内田有纪虽然唔能够重返女一，但系工作不断，好多嘅女配角，好多个剧。平均一年都有两三部剧出，或者有电影的拍啊，各样嘢，佢维系住呢段关系。有啲人话，究竟系爱情定系同情？佢拥有两段嘅烂桃花，佢亦都拥有两个世纪美男福山雅治同埋柏元崇。他和柏元崇基本上呢有都有之后，即是之后有同等的经历，家暴啊、失意啊这些。现在我们看到 Dota X 里面，我昨晚看天光，由第一季开始看戏啦，做这个城之内一个麻醉师，好靓，好温柔，好睿智，好冷静，但是不够长，所以永远的目光就在米仓凉子那里。有些人说内田有纪为什么搞到这样，亦都有一个导演说他内田有纪，他每一颗很强大的气场和内心，他是一个相对脆弱的，他亦都没有特立独行，只不过是年轻的时候一个形象来的，所以很难塑造到他一个经典的角色。现在四十几岁，但是相对于内田有纪，可能因为是这样跌跌撞撞，未来又更加未知的事情发生，他和福山雅治的感情后来之后就没有再后来了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他买的偶像路是中性崛强，他忠实的 fans 就是迷恋他的女影迷，他们希望内田有纪是有一颗强大的内心的，特立独行的身影带领他们走出重重的难关。可惜内田有纪 佢唔係。佢只不過係一個來自破碎家庭好渴望愛好依賴男人嘅人。所以同佢一開始嘅形象係完全唔一樣。節目做到呢一度，希望走一條順風順水嘅路啦。而家真係盛世美顏，四十幾歲唔知凍齡演技，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佢反而好自然。而家再睇佢嘅電視劇，相對然自然。當年嘅不一樣嘅偶像，今日永恆嘅御姐，拜拜。